天机辞旧岁，遇狗添新福。顺心控股携牛栏山、鹏城、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呢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节日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就是除夕了，在除夕之夜和家人欢聚一堂是大家早早期盼的事情。在这里，健康加油站节目组祝您万象更新，新一年新起点，烦恼都走远，新目标新生活，每天都快乐，新规划新前途，好运挡不住，最关键的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纷飞的白雪 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这些坏习惯可能每一个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但是却怎么改都改不掉。往往口头上天天注意健康，生活当中仍然不能够正确地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殊不知，我们的健康正像机器一样需要定时保养，一旦零件有损伤，养生为时已晚，效果也必将会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春节特别策划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为您准备了一份健康行动清单，七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于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病了才治病。俗话说得好，无酒不成席，饮酒一直是中国传统节日当中亲友聚会交际应酬必不可少的助兴之物。在春节期间聚会不停，最为纠结的问题就是喝酒，不喝怕伤感情，喝了怕伤身体，最好是不喝酒。如果非要喝酒的话，请您记住一句话，少饮酒不醉酒，这才是喝酒的基本法则。今天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杨可冰就和您说一说健康新选择，喝酒别贪杯。大家有关戒酒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收听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当您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品尝美食的同时，不要忘记做适量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骑车、游泳等，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和血糖，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脂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提高我们的骨密度，减少体内脂肪的蓄积，控制不健康的体重增加。推荐成年人每天至少进行6000步到10000步的散步活动身体。患有慢性胃炎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惑呢？明明按时吃了药，也精确地掌握了喝水的温度，为什么病还是不好呢？答案很简单，您没有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少患者随着年纪增大，味觉减退，饮食方面一直比较重口味，或者改不了原来的坏习惯，比如说喜欢吃过酸、过辣和生冷的食物，喝浓茶、浓咖啡，抽烟、喝酒。另外，还有一些患者过惯了苦日子，一直保持着年轻时抢饭吃的习惯，吞咽非常快，没有经过细嚼慢咽，食物就不会和唾液充分的混合，不利于消化，加大了食物对于胃部的刺激。另外，情绪波动大，经常无端的发脾气，或者是充满了负面情绪，精神抑郁，过度的紧张和疲劳，容易造成幽门括约肌功能紊乱，胆汁反流，从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慢性胃炎。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您，想要治好您的慢性胃炎，在采用正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您还得重视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有不少人在长途行驶的车上有吃零食的习惯，在车上吃零食，尤其是紧急刹车的时候受到惊吓，您一定要小心零食落入气道引发窒息。在旁人不小心发生异物窒息时，千万不要慌乱，施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压肚子。当有人发生异物窒息时，赶紧站到他的后背，环抱住他的上腹部，并且用拳头向内向上顶，顺利的话他会把异物咳出来。如果患者是婴幼儿，应该赶紧把他抱起来，让他头向下低于臀位，拍打他的背部。如果患者已经昏迷，那么应该让他平卧压他的腹部。自救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往椅背上顶腹部，这样也能够使异物排出。压肚子是多么简单的方法，但是对自己和别人都非常重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出十五都是年，春节期间我们经常能够在媒体或者是微博上看到酒后出洋相的新闻。生活当中偶尔多喝一些也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喝酒成为了酒依赖，那么就是一种病态。小酌怡情，但是一天一杯红酒也有可能让你成为酒依赖，您知道吗？如何喝酒才能够不伤身？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杨可冰，和您说一说喝酒别贪杯。 就怕闷酒永远喝不上头。 今天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的主任杨可冰，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喝酒别贪杯，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关于喝酒的话题。杨主任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的杨可冰大夫。 嗯，啊，我们都说嘛，不出十五都是年，在过年期间喝酒成为了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这个应该说是活动，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这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要是少点酒的话，总觉得气氛不够热烈。 就是我们平时讲这个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啊，就是这个饮酒这个情况呢，是一些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必不可少的，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过年过节。 嗯， 当然过年过节这种饮酒的情况发生的更多。 嗯， 其实呢，我们就以我们治疗中心来说啊，整个酒依赖的患者或者说这个潜在的患者群体确实是在过完年节之后出现的更多啊，发病的也更多，或者说复发的也更多。 嗯，也就是说过完年节这段时间，就是由于在过年或者是过节也好，大家喝酒会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发生的几率比较大。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一些患者，我们尤其临床当中经常见到的啊，我们有时候在病房或者在门诊治疗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患者那个戒酒成功了啊，也脱瘾了，然后回家呢继续保持一个正常清醒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过年的时候 他走亲访友是肯定要去的， 嗯 啊，那么在饭桌上他肯定也得上饭桌，上去以后呢，就是很多人其他的亲朋好友都在喝酒，那么这个对东西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诱发的因素， 哦，是一种刺激， 哎，是一种刺激，所以说他在这种状态之下，一次可能他能够控制得住， 嗯， 两次三次有可能他就说我也自己试试吧， 嗯 啊，有可能就是进入一个复瘾的状态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酒依赖的事儿。其实酒依赖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酒依赖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喝酒上瘾了，啊，就算是酒依赖？ 从咱们普通意义上或者老百姓那个更好理解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嗯 啊，酒依赖就是喝酒上瘾了， 一天不喝都难受，什么都干不了了，光想着喝酒，这就算是酒依赖了。 对对， 嗯， 那么酒依赖呢，它是其实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 ICD-10 的诊断标准是吧， 嗯？ 不管是 ICD-10 也好，还是美国这个诊断标准 DSM-4、DSM-5 来说，都有这个关于酒依赖的一个严格的诊断标准。就是他必须得符合一些条件啊，我们临床才能确诊他属于酒精依赖。 嗯，那在医学上或者说科学的认定酒依赖到底有哪些标准，您跟大伙儿来说说。 可以，一般我们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于诊断酒依赖的话，我们有五个这样的比较突出的标准啊， 嗯， 其实也很好理解。那么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说渴求啊，就是这个酒腻子也好，或者这个嗜酒者也好，就是这个患者也好，他对于这个酒是有一种强烈的渴求， 嗯 啊，如果他在这个时间段或者说在想喝的时候得不到酒的话，他会非常的渴望 啊， 然后他就会去强迫他自己去找酒， 嗯 啊，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手段，有可能你会看到这个酒瘾者他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哦， 要饮酒的话就要喝啊，就是， 即便这时候比如说正在开会，或者说正在上班， 对对对对， 他只要想喝酒了， 他就 这时候必 须要 喝的， 没错 啊， 这是一个渴求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明确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就说他会有戒断症状啊， 戒断 反应，戒断 症状，也就是说不喝酒的话，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不适应的症状出现。 对对 对, 对， 嗯， 因为我们既然说酒依赖嘛，他肯定是长期的饮酒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对于身体和心理方面都会有依赖，那么一旦停止饮酒以后，肯定会出现戒断症状。 嗯，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第二个特点，这个戒断症状呀，可以说是酒依赖的诊断的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 嗯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饮酒者啊，他在停酒以后会出现戒断症状或者戒断反应，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条就可以诊断他是酒精依赖。 哦，只要有酒精依赖的朋友必然会有这一条。 哦，这是正好是相反的。 哦， 就是酒依赖的患者并不一定全部或者所有都会有戒断反应。 哦， 但是只要有戒断反应 就一定是酒依赖的患者。 酒依赖没错。 哦， 嗯，就是我们是一个叫充分非必要条件。 嗯，好，这是第二点。 这是 第二点呢。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可自控啊， 不可自控。 对。他是对他饮酒的开始和结束控制不了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喝酒要有节制是吧， 嗯， 喝多了会伤身， 嗯， 偶尔的一次喝多，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因为一些 应酬， 目的的 工作，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酒依赖患者他的这种不可自控，就是他一旦开始喝酒很难控制结束， 嗯， 或者几乎做不到这一点， 就必须喝到自己完全没法控制了，或者喝到无意识了，没法再喝了， 对， 这个时候他才能停止。 对对， 并不是说我们感觉到我有不舒服的症状，或者说我这个时候感觉到头疼了，有吐的症状，我可以自己说那我不喝了。 对， 我这个时候是可以自控的。而酒依赖的患者，即便是喝到呕吐了之后，他依然要喝， 依然要喝。对， 不可自控，这也是 不可自控，就是 第三个判断的标准。 对，那么第四个标准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耐受性的变化。啊，耐受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酒量的一个变化。 嗯，就越喝越能喝吗？ 他是这样，他从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从开始社交性饮酒的时候，他会喝的不是很多。 嗯， 但是随着他这个饮酒天数的增加啊，时间的延长，他的这个酒量会逐渐增大，啊，他对酒的耐受性会提高。但是当他喝到一定的年龄，身体的损害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对这个酒的耐受性就会下降，那么他的酒量也会有一个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我们像就是说形容像一个爬坡， 爬坡似的这么一个变化。 先是爬到山顶上，这酒量确实是越练越能喝，但是一旦到一个高值之后，它有一个量 下降，对， 它就会出现下降了。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在我们这儿就诊的也好，住院的也好，家属会反映说这个患者现在不怎么能喝了，比前几天差多了，他是不是就变好了？ 嗯， 啊，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身体的损害已经非常严重了。 哦，好， 基本上这样的患者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 嗯，这是第四点。 对，那么第五个标准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酒依赖是容易复发啊，也就是容易复瘾，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你这次戒了成功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复瘾了啊，这是他的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个特点啊，也是有时候家属很不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儿戒酒啊，明明已经戒好了，出去又喝了， 嗯 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复发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也有很多患者说，你们这医生跟我们说已经治好了，怎么回家以后又开始了？是不是有这样找你们的患者？ 这肯定是有，肯定是有。嗯、对。 但是这正是因为酒依赖，它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复发。 对对 对, 对、 嗯。其实通过您说的这几点，我觉得和我们之前做节目提到的这个毒品上瘾，或者是这种麻醉品上瘾，其实非常的类似。 嗯、没错， 嗯， 没错。 这个都是如果上瘾的话，患者是完全没有办法自控的。这个时候他清醒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一直喝是不对的， 对， 但是他一旦喝起来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 这个就像这个酒依赖呢，它和所有的成瘾性的疾病一样、 嗯、 啊，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像这个毒品啊，比如说这个尼古丁，还有烟草是吧、 嗯、 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镇痛的药物，比如说一些镇咳的药物，现在都会有、 嗯、 还有一些安眠药物啊，包括这个酒一样，它只要成瘾了以后，它的表现跟那些成瘾性的疾病非常的相似， 嗯， 非常的相似。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如果是酒依赖的患者，他的这个酒量是会出现一个逐渐爬升，然后再出现下降的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也有疑问，如果我天生酒量就好，别人只能喝半斤，我能喝一斤，但是千杯不醉，那我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得酒依赖呢？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啊，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你能喝与不能喝和这个是不是酒依赖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患者他的酒量并不大啊，但是他就是一个酒依赖啊，因为什么？他每天都必须得饮酒，或者他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要连续的喝好多天，喝的实在身体不行了，然后再停下来，再停一段时间，比如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天几十天都有可能，甚至是几个月，但是一旦他开喝他就收不住，可能连续喝十几天甚至一个月，把自己喝的身体都受不了了，然后再停。我们管这个叫间发性酒狂，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酒依赖患者。 哦、那酒依赖其实它的这个种类和类型也是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比较多、 嗯。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自己判断一下，那刚才我们提了五个标准，满足哪一条或者说满足哪几条，就基本上可以判断是酒依赖了。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判断酒依赖的话，我们一定要是这五条诊断标准起码要满足三条以上。 哦，三条或者是三条以上。 对对对， 就可以。 就是说你在已经达到两条的标准了，你自己反复的审视自己的这种饮酒的行为，你觉得达到两条以上了，你应该去医院咨询相关的医生、 嗯、 啊，来看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检查要去做，很多的评估要去做啊，不是光凭着我们说你达到几条标准，不是那么干巴巴的 啊、 肯定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检查。 哦，这些检查项目就是说，比如说需要做一些化验，有一些数值的标准、啊。 对对 对, 对，化验检查啊，包括一些测试啊、 嗯， 都会要有。 好，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和大伙说的这五条，如果是满足了三条的话，那基本上您得酒依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需要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对， 因为是不是这喝酒喝太多，或者说产生酒依赖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嗯，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酒精依赖一旦形成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喝酒一旦成瘾的话，那么这个危害，这个损害不亚于毒品啊，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毒品还要严重。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毒品是国家绝对禁止的， 对 吧？但是酒精这个东西，这酒这个东西市面上到处都是， 嗯， 对吧？可能说这个患者在一个小卖部随便都能买得到这个东西。 嗯， 它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酒它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成瘾的物质。 嗯， 那么成瘾的话，酒依赖的患者成瘾的话，这个比例大概占到不到10%啊，就是说所有的喝酒人里边可能只有10%的人会变成一个酒依赖。 啊、 哦、啊，所以它的成因比较复杂，可能有遗传基因方面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有环境的因素，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他这个喝酒的这种啊这种状态， 嗯 啊，喝酒的这种状态本身也是可能会诱发或者会导致这个酒依赖的一个诱发因素。 嗯， 嗯，好，那酒依赖如果一旦产生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您具体来说一说， 说一 比如说会有，比如说是对我们的肝脏是不是伤害就比较大？ 对， 对， 对，最主要的两个脏器或者叫两个系统吧，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消化系统。 嗯， 那么消化系统最好理解的就是比如说食管、胃是吧，肝脏、胰腺、啊、 这是不是经常我们说的比如喝的胃出血了， 对对对， 这是不是就是很多酒依赖患者朋友会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对，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萎缩性的胃炎啊，一些反流性的食管炎、消化性的溃疡，包括一些急性的胰腺炎。其实但是这个最严重的损害，一个慢性损害还是肝脏啊。 嗯，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酒精的， 90%的酒精都会在肝脏代谢， 嗯， 所以它对肝的负荷特别大，而且这个肝脏的细胞里边可能会有酒精小滴。其实它对肝的损害就是分这么几步啊，第一开始是一个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 嗯 啊，那么再严重的话就会出现酒精性肝炎啊，肝纤维化，最后直到肝硬化啊，一到肝硬化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合并症了， 嗯， 腹水、低蛋白血症是吧，肝性脑病、肝昏迷，最后导致病人死亡。 哦，所以说其实喝酒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这个伤害还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尤其是酒依赖的患者朋友，这个时候他对喝酒已经上瘾了，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喝酒的这个量，那基本上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可以说是日积月累，会越来越大哈。 对， 那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说喝酒可以活血，还有一些朋友说小喝是怡情的嘛，我们中国自古就有这酒文化，而且现在不是还说每天喝一杯红酒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可以软化血管什么的。但是之前我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一个 IT 界的小伙子每天晚上呢都喝一杯红酒，喝了7年之后自己出现了酒依赖，按道理一天一杯酒这量不算是特别大，而还喝的是红酒，这个喝的酒的种类或者说喝的时间和产生酒依赖会不会有关系呢？ 是这样的，我们先说这个酒的种类啊。酒依赖的患者，什么样种类的酒都可能会形成酒依赖。 啤酒、白酒、红酒， 对对对， 都有可能。 白酒、啤酒、红酒都有可能，只不过白酒多见， 嗯 啊，但是啤酒、红酒也不少见啊，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不少见。 哎呦，还有喝啤酒喝到酒依赖的， 对，啤酒喝到酒依赖的患者真的不少见啊。 哎呦，这啤酒不是喝两瓶下去都撑得不行了吗？ 对，有的人他就是肾酒。什么叫酒依赖呢？就是我刚才说了那五个标准了， 嗯 啊，有的人比如说他喝那啤酒，有的患者他那个啤酒瓶子就不离手啊，天天的喝，而且他不用就任何东西，也不吃任何东西， 哦， 他就得拿着那瓶子，他一天差不多能喝8到10瓶。但是有的一些酒依赖患者他酒量很小， 嗯， 他每天也就喝2-3瓶、3-4瓶、 嗯、 但是他不停的老得喝， 哦 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形成酒依赖。 那也就是说其实酒依赖的患者醉不醉并不是一个他的判断标准。 对对，他有时候你看酒依赖的患者他喝完了以后他就睡觉了，他也不怎么说话， 嗯 啊，表现得很沉默，并不是说酒依赖的患者喝完了以后都得那种特别狂躁 撒酒疯啊，是吗？ 撒酒疯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不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红酒，现在我在门诊接诊了几个女性的患者啊，就是喝红酒成瘾的， 嗯， 就是喝红酒成瘾的。这个红酒的量我们刚才说了，健康可能刚才没提到这个话题啊， 嗯，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我们叫健康饮酒， 嗯， 或者叫我们叫推荐大众的一种叫健康饮酒。健康饮酒呢它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适量，第二是适度。 嗯 啊，那么适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每天饮酒的量，比如说以男性来说啊，最好不要超过20克纯酒精。 20克纯酒精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50度的白酒你不要超过1两。 嗯 啊，然后啤酒不要超过2瓶。 哦， 红酒不要超过1杯。啊， 2瓶。 这是对于一个男性的一个喝酒的人来说。 嗯， 那么对于女性的喝酒的人来说呢，不要超过10克纯酒精，等于是减半儿， 哦， 啊，在男性这个健康饮酒量上减半儿啊，这是适量。但是很多人说了啊，我每天就是这么喝的呀，为什么我还成瘾了？ 对，像刚才那个不就是男性朋友， 对， 一天一杯红酒吗？ 这就是第二个话题，适度。什么叫适度？就是不管你的性别如何啊，你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不论这个，你每周必须至少有2天保持是滴酒不沾的状态。 哦， 啊，对，是这么一个状态， 2天要保证滴酒不沾。 对对对， 嗯，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如果想要测试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酒依赖的话，就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能保持，比如说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 对对对， 真的能够一滴酒都不喝。 对，你只要保持了适度和适量，我相信再变成酒依赖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小。 嗯，那这个喝酒，我们比如说现在 大家都公认的说喝红酒对于血管有软化，如果是像按照您的这个健康饮酒的这个标准的话，是真的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好处吗？ 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红酒干红啊，尤其是有一些就是脱糖的那种，适量的饮酒确实是怎么说呢？我们经常提到就戒烟是吧？限酒，为什么限制呢？就是说我们适量的饮酒，可能还是对身体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帮助啊。我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是一些，比如老年的我们一些。啊，患者有这个脑梗塞的啊，血管硬化的啊，有可能就会适量的啊，小量的喝一些红酒。 嗯， 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在不成瘾的前提之下，那我觉得无伤大雅，还是可以的。 好，但是一定要适度，还得适量，这才是健康饮酒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爱喝这个我们说的嗜酒、酗酒和我们今天说的酒依赖，他们之间有区别吗？ 这个怎么说呢？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应该有区别的。 嗯， 因为我们之前用到的这个 DSM-4 诊断标准，还有一个概念叫酒精滥用。 嗯， 啊，就是在酒精依赖变成酒依赖之前，还有一个人群叫酒精滥用。啊，那么酒精滥用这个人群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喝酒已经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嗯， 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损害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这酒依赖的这个情况。 哦， 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群人就说他叫酒精滥用，啊，或者就是可能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啊，喝的比较厉害是吧？酒腻的，但是呢，你看这个人又没看出其他的一些问题， 哦， 他又达不到酒精依赖的诊断标准。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时候对身体还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实质的这种伤害， 也可能会有伤害，对， 但是伤害比较轻，这个时候 对。 但是他其实他的这个饮酒的习惯其实是已经养成了， 很危险了，已经很危险了。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是我们如果及时干预的话，可能效果会不错，啊，会不错。 好，那既然喝酒有，如果产生了酒依赖，会对身体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有没有一些戒酒的好方法？有一些朋友就是爱喝酒，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杨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相关的话题。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烟花短短一瞬，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芳华容易流逝，努力做到最好，但求青春无悔。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珍惜当下时光，绽放多彩人生。 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不出十五都是年，春节期间我们经常能够在媒体或者是微博上看到酒后出洋相的新闻。生活当中偶尔多喝一些也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喝酒成为了酒依赖，那么就是一种病态。小酌怡情，但是一天一杯红酒也有可能让你成为酒依赖，您知道吗？如何喝酒才能够不伤身？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杨可冰，和您说一说喝酒别贪杯。 就怕闷酒永远喝不上头，就怕解酒却解不了忧愁，就怕心事没有人能看透。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杨可冰杨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喝酒别贪杯，说一说关于健康饮酒的话题，说一说关于酒依赖的话题。好，杨主任，之前就有朋友留下了问题关于喝酒方面的，您得回答一下他。有朋友就问说，为什么有的人一杯就醉，但是有的人千杯不醉呢？这是和遗传有关系吗？您给解答一下。 这个可能就是说跟我们体内的一种酶有关系。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酒精呢，其实学名叫乙醇，是吧？它在这个你喝到肚子里边，喝到你的体内的话，它有一个代谢的过程。 嗯。 那么乙醇呢，它先是经过一个乙醇脱氢酶啊、代谢变成乙醛。那么乙醛呢，再经过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酸，乙酸呢再经过我们的代谢变成二氧化碳和水，然后排出体外。那么这个乙醇脱氢酶啊、就是变到乙醛这一步很容易。但是乙醛呢，它是一种有害的一个代谢的中间产物，它在体内蓄积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这个人比如说面部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这个心律失常啊、出汗啊，导致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明显的兴奋之后，可能还会出现昏迷，甚至导致死亡。 嗯，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 所谓的急性酒中毒，就是因为他这个体内对这个堆积的乙醛代谢不下去。 哦， 那么有一些酒量大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这个乙醛脱氢酶比较厉害。 嗯， 啊，他的就是个酒喝进去以后，他很快的就是这个代谢非常快。 嗯， 啊，他的乙醛很快就变成乙酸，然后变成二氧化碳和水出汗。你看这样的一个饮酒者，他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就是他跟别的病人跟别的喝酒的人比起来，他会喝酒虽然很多，但是他出汗出汗很多，然后甚至有时候不停的拿个毛巾在擦汗。 嗯 啊，那这样说明他的这个代谢还是非常快 哦，他会有一些这种表现。其实有一部分人天生他的这个代谢酒精的这个能力就比别人要强一些。嗯， 咱们中国各个地域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它这个含有的酶的这个含量也不同。 那看来这是确实是和遗传有关系了， 跟基因有关系，跟基因有关系。对，嗯， 那现在根据咱们的统计，最能喝的朋友应该是在哪儿啊？ 就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或者在东亚这个大陆上，应该是像这个蒙古族、朝鲜族啊，他们这个饮酒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哦，代谢的这个会比较快。 中国就中国来说，北方的汉人要比南方的汉族好像要强一些， 酒量要好一些哈。 对 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朋友代谢酒精的这个能力会比一般人快，可能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脸红的会比较快，再一个他会出汗比较多，因为这个代谢了之后，它会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要排出体外哈。那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经常有一些朋友一喝酒就上脸，然后脸就通红通红的，大部分很多朋友就劝酒的时候就说上脸的朋友才能喝，这有道理吗？但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喝完了之后酒精过敏，我脸也红啊。 如果是酒精过敏的这种脸红的话，我劝你就是尽量不要喝酒。 嗯， 因为如果是过敏反应的话，那脸红只是过敏反应的一部分。 嗯 啊，那么过敏反应大家都知道，最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脏器的损害。 嗯 啊，甚至哮喘，最后你喘不上气儿来啊。那这种如果是到这种情况的话，最后直至休克啊，那这个就是有生命危险了。 嗯， 现在咱们这个现代社会喝酒把人喝死的，这真是屡见不鲜。 对对对， 啊，所以说如果你说你喝酒是过敏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不要喝。 嗯 啊，基本上就不要动这东西。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喝酒容易脸红。 嗯 啊，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脸红的人更能喝。 嗯 啊，其实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因为脸红的人他确实就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个乙醛在体内堆积以后啊，代谢不掉啊，他就会脸红啊，出汗。比如说这个人只是脸红，但是一会儿他就又白了啊，然后再喝点他又脸红了，一会儿又白了，但是你就看着他不停的喝。 嗯 啊，不停的出汗啊，或者是有时候还会去上个厕所什么的。 嗯， 你看他这个意识状态也没什么变化，那这种人可能真是挺能喝的。 哦，这就是由于他代谢会比较快。 对对 对，但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脸红了是吧，红的跟那个紫茄子的似的，甚至是脖子都红了。 嗯， 一时半会儿都下不去，而且他这个整个一个人的状态他有就是明显要醉了。嗯，明显就是有点不清醒的状态，那你这样的人千万不要再劝了。 哦， 他这个脸红可不一定代表他就是能喝， 他并不是他代谢酒精的能力强。 对对对，是反而是正说明他代谢酒的能力弱。 哦，啊， 他这个乙醛他代谢不下去。 哦， 这样的话你要他再让他喝，他有一个乙醛的蓄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因为这种双硫仑的反应直接导致他更大的危险。 哦，啊，所以说其实脸红并不是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喝的一个标准，大家也不要在劝酒的时候说脸红就是能喝，你得多喝两杯了。 对对，是这样。 嗯，谭先生想问问您说每天少量饮酒是否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呢？ 每天少量饮酒，因为饮酒肯定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变化。 嗯， 啊，尤其是白酒啊，尤其是烈性酒。 嗯 啊，烈性酒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你这个少量我不知道是多大量。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比如说他能喝一斤，他认为他喝半斤就是少量。 嗯， 那你这个半斤酒下去，这血压肯定影响会非常大的。 哦， 啊， 那比如说如果想要保持血压的一个稳定的话，那每天的饮酒量大概不能超过多少？ 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饮酒是绝对要限制的。 哦，啊， 就是说像这种白酒啤酒建议不要喝。 哦，都不要喝。 不要喝。对对，因为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就存在一个动脉硬化的问题啊，它引起你岁数大了以后本来这个血管弹性就差，你再有高血压病的话，它就更明显了，血管的硬化，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粥样硬化的斑块，你再喝白酒啤酒的话显然是不合适的。 好，还有网友之前想问问说，过年这几天天天晚上喝大酒，但是平常啊不太喝酒，想问问这样短时间的集中喝酒会产生酒依赖吗？这样短时间的喝酒会不会对于身体的伤害更大一些呢？想问问您。 短时间的喝酒，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他短时间或者说某一天啊喝了很多的酒，这个我们是会按照一个急性酒中毒去处理的啊。什么叫急性酒中毒？就是说一次或者一小段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大量的酒精，是吧？那么可能会出现病人的，比如说意识不清楚啊，甚至昏迷啊，甚至出现一些那个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综合院的急诊经常都能看到啊，过年过节因为喝多了， 送到急诊， 送到急诊的，可能跟人发生那个暴力行为了，这种到急诊的都非常多见。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这种急性的摄入大量的酒，肯定对身体有损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对这种急性的饮酒对身体的损害，跟那种慢性长期的酒依赖造成的损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损害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一个变化。 可能一开始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个是潜移默化，是不是像酒依赖很多引起的这种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一开始都发现不了？ 对，没错，是这样。就是说刚开始他喝酒的时候，比如说家人对他这个饮酒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关注啊，觉得他每天也就少喝点，也没有 每天 喝 个三两杯， 也没有喝醉了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可能有很多的家庭发现这个患者是酒依赖，是从他情绪变化开始的。就是这样，因为酒瘾的一些患者，他是喝酒喝的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出现很多情绪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啊，这个心情不好啊，甚至有可能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有暴躁的情况。 对，有这种情况出现了，而且这个酒量越喝越多，这时候他才会注意到，我家这个人这口子可能有问题了，想带他去看，但是又不知道去看哪儿。有可能带他直接去找这个心理医生，说他是不是个抑郁症啊？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说去按抑郁症看的，结果不知道他喝酒啊。其实他到诊室来，其实一张嘴满嘴的酒气。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些家属对这个饮酒这个问题他没有太关注。 大家想着每天喝一点，可能不太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对， 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哈。我们如果聚会的时候喝酒，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降低或者说减少酒精对我们的这种伤害？或者也跟大伙儿说一说，有哪些方法或者是做法能够减小酒依赖的产生？ 怎么说呢？减少酒依赖的产生呢，就是说也是我们，更多的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健康饮酒这个概念啊。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去做啊。包括呢，就是说我们一些我们在临床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酒滥用啊，就刚才我说了，就是危险饮酒或者高危饮酒的一些人群，他们来到我们这边呢也会咨询啊，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详细的评估和检查。如果一旦确定他确实不是酒依赖，或者说没有达到酒依赖的程度，但是他这个饮酒模式已经很危险了，那么我们会给他们，我们会给这样的人群就是干预啊。这个干预呢我们叫简短干预，主要是一些心理方面的疏导，还有一些健康的教育，告诉他的饮酒的这个状态和危害，然后给他拟定一个行动方面的计划啊，会有一个计划表，就是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啊，对你饮酒的这个监控应该怎么去做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每天饮酒不超过多少个这个酒量标准杯啊，包括一些需要他做什么，比如说他要安排一下他的那个具体的生活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计划啊，都是我们要给他做的一些简短的干预。但是说一旦他形成酒依赖了，那我们就得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就得系统的治疗了，不能仅仅是通过行为或者心理方面的治疗来解决了。 好，那很多朋友在这个聚会上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酒依赖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减少酒精对自己的伤害。你也提到了，如果短期大量的喝酒，其实对于身体也会有一些急性的伤害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餐前喝一点牛奶，喝一点酸奶，甚至有朋友说喝点粥，还有不要空腹的喝酒，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保护作用吗？ 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一块儿确实方法很多，民间的方法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目前能够确定的有一些方式，肯定是有办法的啊。一些方式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能够知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护胃黏膜，这种办法是没有错的。你因为知道你今天可能要喝大酒了， 他们因为这项社交性饮酒的人他是有目的的、 嗯、 啊，他这个喝酒他是就 知道今天 对 是要喝的， 他要冲着这个区域的，所以他跟那个酒一代那种想喝的没有节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你要在这之前的话，你要用一些能够保护胃黏膜的一些东西，应该是还是比较有效的。 嗯，那也就是说像什么酸奶啊、粥啊，像这些东西。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多食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 C、富含维生素 B 啊这类的东西，你多吃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瓜果蔬菜， 嗯， 这样的东西多摄入一些可能更好。 哦， 另外一个蜂蜜水确实也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那这个蜂蜜水是在比如说酒前还是酒中还是说酒后喝？ 一般是在酒后， 酒后喝一杯蜂蜜水， 对，可能解酒更好一点。但是我们有时候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喝茶解酒， 嗯， 这个是一个误区， 哦、 啊，这个是个误区。 很多朋友都说喝茶，然后要 是这样 还有这个讲究，得喝浓茶，还得喝热茶才有用。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说那个你可能喝那个是为了发汗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这酒的代谢不就是最后要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吗？但是还有最后的办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喝得很不舒服， 嗯， 我劝你赶紧去医院，你可能给你输点液啊，用点药代谢这个酒更快一点，保护肝脏的药啊，有可能就你就很快度过这个难受的这个时间了。 哦， 对， 现在到医院是有这种保肝护肝的药可以在酒后及时提供的， 应该是有， 是可以， 应该是有。对， 如果您真的比如说有这种轻微的酒精中毒的情况， 对， 这个时候也及时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不要自己再扛着熬着了。 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你不要干到那种程度。你说你要喝酒都喝，明知道比如说我们说正常的喝酒的人正常人群的这个饮酒者，他即便会知道自己要喝多，但是他还是有节制的， 嗯， 他不会让自己喝到一个非常难受的状态。如果这个人导致他不节制的每次都把或者说很多次的把自己喝到这个难受的状态，那真是离酒一代可能不远了。 哦，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高危的饮酒行为了。 需 要 自 己或者说需要身边的人得监控一下他，带他去医院咨询一下了，这时候得控制了哈。 对 啊，说听说掺着酒喝容易喝醉，也就是说白酒啤酒或者是红酒几种酒掺在一块儿喝他就觉得比较容易醉是吗？ 嗯，应该是这样。因为它这个酒精的度数不同啊，它可能在这个经过这个血脑屏障这种环节当中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白酒的度数会高一些， 高一些、 啊、 嗯，对， 红酒呢其次啊，酒精含量是其次的， 嗯， 那么啤酒的酒精含量可能低一些， 嗯， 那么先喝白酒有可能这个它这个酒精浓度比较高， 嗯， 对这个血管的影响比较大，那个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啊渗透压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在喝完白酒以后你再喝啤酒有可能又是一种变化， 嗯， 它对这个血管的影响非常大啊。另外一个，酒精对于大脑的刺激更明显，就是你看这个掺酒喝的人经常容易很容易就醉， 嗯 啊，他醉什么醉，就是这个意识，就对大脑皮层的这个对人的这种意识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快，越快的下降、 嗯，这就是由于各种酒精含量不同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对 没办法忽然一下完全平衡或者适应所造成的。 甚至有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喝不同度数的白酒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聚会啊，我先打开一瓶38度的白酒， 嗯 啊，喝了一些以后觉得不够好， 不过瘾， 嗯，再来一个50多度的。这么干，就是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一个变化 啊。所以说其实酒精浓度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醉酒的情况会更容易一些。 对对对， 嗯，那除了我们说各种酒混到一块儿喝，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也特别流行把洋酒配上饮料，比如说配上红茶，各种各样的这种饮料一起喝，这样的方式可取吗？ 怎么说呢，这个应该不能说可取不可取， 嗯， 而是说适当不适当啊、 嗯， 只要你是这种适度的、适量的啊，就是还没有到达这种高危的饮酒，或者没有形成这种酒精的依赖，这个我觉得无伤大雅。 哦，偶尔一次两次，这个量也不是特别大，没问题。 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年轻人都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倒是那不至于啊、 嗯。 就是大家在那个嗨的时候是吧，可以玩，也想多喝点酒， 嗯， 但是这种偶尔的情况。应该是无伤大雅、 哦、 只要你有一定的底线，起码我们会有一个底线，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现在有网上的一些说法，包括一些那个宣传，就是有的人喝酒 致死了，是吧？ 嗯， 这样的情况说实在的，第一个是少见，第二个是你这个喝酒，你起码连一个底线都没有。 嗯， 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喝酒啊，有可能会导致危险，是吧？或者说以前可能就出过危险，或者说家人已经规劝过，你还这么饮酒的话，那真是非常的非常危害非常大。 嗯，所以说其实酒和饮料掺在一块儿喝，其实这种喝法并不会比如说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或者说产生什么毒素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我们还是控制这个量就可以了。 对对， 嗯， 你只要不在这个酒里边再添别的东西就行。 嗯，好。还有朋友说经常看到朋友的酒量越练越好，想自己也练一练，得从什么开始练起，也想问问您。 一般我们不推荐别人练酒量， 锻炼酒量不推荐。 对，不建议的练酒量。 嗯， 再一个问题是这个酒量说实在的不是说你练出来的， 嗯， 就是说这个跟你的这个自身的状况很有关系，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这个酶就不是那么强大，是吧？ 嗯， 我们说这个乙醛脱氢酶，你压根就不是那么强大，你喝一瓶啤酒可能你就吐得哗哗的，对不对？ 嗯， 脸红的都消不下去，你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练，你就是再练你这个酶也不会更强大到哪去。 哦，这酶不会越练越多。 对对 对, 对, 对， 知道你每天都要喝酒，这酶就说好吧，那我就每天多分泌一点。 你的这个酶的一个变化，它是受你这个基因遗传影响的。 哦， 啊，并不是说你自身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可能。 嗯，那能不能比如说有些朋友他确实由于工作的需要或者由于应酬的需要，这酒不能不喝，那能不能比如说我提前给身体先补充点这个酶？现在有这样的这个补充的手段和方法吗？ 这个据我所知不知道 啊，是没有的。 是没，应该是没有的 啊， 起码说正规的渠道应该是没有的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喝酒之前想要减小这个酒精对于自己的伤害，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胃黏膜啊，是我们是可以喝点酸奶啊粥，这个对它起一个保护作用。但真要有什么药说吃了之后能让你的酒量瞬间一下提升，这个是不可信的。 对， 嗯，也不要轻易相信，喝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伤害的，尤其是我们不适量、不适度的饮酒，还有可能产生酒依赖，这个就跟我们说的毒品上瘾可能都是一样的，甚至更严重，因为酒精我们是更容易获得的。 对对， 好的，也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的咨询仅仅是一个建议，不能够作为最终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应该根据病情及时到医院就诊。明天的健康加油站会继续为您播出春节特别节目《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范巨峰为您带来审美新选择。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如果在节目之外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